第十七课，漂亮不漂亮不是最重要的。 一天，玛丽和大卫来到王峰的宿舍，见到王峰和他的同屋以阳。 你们来了，快请进来吧。来，认识一下，这是我的同屋李阳，也是历史系的研究生。李阳，这就是玛丽和大卫。你们好，欢迎欢迎。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我在电话里都听到过，见面可还是第一次。 老给您添麻烦，真不好意思。 哪儿的话，我和王峰是好朋友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再说同学之间帮帮忙也是应该的。请坐吧，我们的房间太小，没地方坐，就坐床上吧。 你们房间住几个人呢？ 三个人，我李阳，还有一个经济系的研究生林志强。哎，林志强呢？刚才他的女朋友来找他，两个人一起出去了。对，今天是周末，是年轻人约会的黄金时间。 王峰，你是不是也有约会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们…… 你们坐着吧，我连女朋友都没有呢，跟谁约会呀？ 为什么你没有女朋友？你周围漂亮的女孩子有的是。 可能他对周围的女孩子都看不上，找女朋友也不能光看漂亮不漂亮啊。也许我这个人传统观念比较强，我要是找女朋友，先要看她的性格怎么样。我比较喜欢温柔的、善良的、贤惠的、能体贴丈夫的。漂亮不漂亮倒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希望我的女朋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。说句心里话，要是真有一个漂亮姑娘喜欢上我，我也真不敢娶她。你想，她那么漂亮，那么多人喜欢她，做她的丈夫能没有危机感吗？ 你们的想法真有意思。李阳，你有女朋友吗？ 她呀，都快结婚了。我的女朋友也是研究生，我们打算明年结婚，这是我们俩的合影。 长得挺不错的。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张相片？两人在一起蛮亲热的。我觉得他长得一般，可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，他很爱我。我想感情是婚姻的基础，夫妻没有感情，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？他的女朋友实习去了，要不大周末的他不会一个人在这儿。 真让人羡慕啊，你们中国人都是注重感情的吗？ 也不一定，有的人比较实际一些，特别是一些女孩子，她们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未来的丈夫身上，所以条件也就比较多。有的想找有钱的，有的想找地位高的，有的甚至把有没有房子、有多少现代化家具都当作结婚的条件。 为什么你们一提到女朋友就先想到结婚？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事情。我要是找男朋友，就找一个能吸引我的，能使我爱上他的人。只要有了爱情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管。要是你在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，想的是他有没有钱，有没有房子，怎么会和他真心相爱？简直不可想象。 你怎么冲我们来了？这可不是我们的想法呀。不过，一些人这样想也可以理解。按照传统观念，找朋友就是为了结婚，而婚姻是人一生中的大事，他们当然会考虑的多一些。我觉得在中国这种传统观念正在改变，特别是在大城市里，很多年轻人不再有过去那种思想。怎么说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好女不嫁二夫。据我所知，中国现在离婚的比过去多了，再婚也不再是被人看不起的事儿了。你说的对。 听说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的越来越多。 是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林志强的女朋友就是一位日本姑娘。 真的？